上映，曾经每天围绕我身边，心中结冰，拒绝回忆，无奈闭上眼睛又想起，经过多年，好不好没关系，最重要你爱我那份情。也许现在的我不再像过去，把爱当作游戏，我不能忘记你，我不能忘记你，忘记你不如忘掉我自己。如果你不介意，请再信我一次，说爱我，可不可以？请再信我一次，说爱我。